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92集。阿音也不算会做菜，不管什么都是放进锅里翻炒，各种调料加上一点，更多的时候为了省事，唐三母妈送来亲手擀的面条，接连几日的吃，一丝肉也没有。方官成就是这个时候进了厨房，从背后给他重新系好了围裙的带子。庆幸阿音是真真正正的鬼，不会像寻常人那样被吓到。他无声调节情绪，等身后的男人先开口。结果就是两人异常默契的，谁也没说话。直到锅里的水沸腾，他手忙脚乱地抽出超市买的那种挂面，还掉在身上地上了几根，画面实在是滑稽。终于放入水了之后，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。你还笑我？我在等你说话呢。 我也在等你说话。 阿音生得高挑，他这具身体是在西域找的女尸，那边的女子难免比中原高上一些。步入现代后，他也从没量过身高，粗略看起来至少得有1.75米。方官成弓着些腰，埋在他肩头刚好，仿佛老鹰也要学小鸟依人。你不要压着我呀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粘人？方官成闷笑，热气打在他露在外面的肌肤上。 理解一下病人嘛，病好了你上赶着凑过来，我还要考虑一下。 哦，调料撒在汤里，阿音俏皮地用头撞他。那等你病好，我睡过了就翻脸不认人。方官成又拿惯用的那一套噎他。 阿音中午还说永远不会离开我。 阿音彻底投降，为方官成沙哑着的温柔嗓音折服。是是是，我说过便宜只给你占，永远不离开你。肩头的人又在笑，他发现方官成这一世真的很爱笑，又或许是韩听竹太不爱笑，每次笑起来仍觉得很生生的。那竹寒呢，好像笑得也不少，时间太久他甚至惊觉回想起来需要耗费些精神。这种认知让阿音黯然，明明已经觉得刹那罗玉脑海里都是他，怎么还是不够？在记忆这方面，人鬼竟然同路，谁也无法避免。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，会过去，被忘记。没听清方官成答了什么，回过神来，先看到的是男人修长的手递过来两个空碗，应该是看他锅里的面条快要熟了。端出了厨房，坐在餐桌前，方官成看着明明一样大的碗，他的装得满满当当，而阿音的不过两三口。虽然已经习惯他顿顿吃的少，也理解他因味觉不好而对美食没什么兴致，还是忍不住念叨：“ 你吃的太少了，不用减肥。” 蠢官成，我什么时候减肥了？饿了当然会吃。阿音无法说自己从不会饿，他不是人。吹了吹筷子夹起来的面，方官成吃了一口。 饿了和我说。 阿音撑着下巴笑眯眯地看着他。不止饿了跟你说，我可是什么都说。 你最好是。 一碗面吃干净，方官成放下筷子，抽了纸巾擦拭嘴角。阿音仍旧是那样散漫地看着他，难掩止不住的爱意。方官成开口，语调带笑，很是不经意。 阿姨，盐应该多放一把。 嗯？ 这碗面实在没什么味道。 阿音心头一紧，脑袋里感觉到轰隆一声，强撑着问他。你唬我是不是？阿音一向以为自己做的最多的面算得上好吃，味道定然刚刚好。方官成笑呵呵地起身收拾碗筷，厨房和餐厅里来回走动，开口慢慢解释。阿音听在耳中，身处盛夏时节，心却幽居隆冬，直到韩听竹真是会诓人。很快他又回到餐厅，从背后抱住他。 阿音，怎么走神了？ 下次我给你做好不好？ 熟悉又略有不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房间里开着空调却也还算温热。阿音为温馨情景红眼，回身抱住了他，开口忍不住颤抖， 抱抱我。 方官成闻言坐下，让阿音到自己腿上，再把人搂在怀里。阿音抱得很紧，声音带着隐隐的惊慌和凄楚。方官成柔声地吼， 怎么了？少放一把盐的事儿，没什么的。 阿音胡乱摇头， 不是的，心里莫名其妙的有些难受。 见阿音说话就觉得安心许多。方官成手掌很热，伸进他 T 恤衣摆，附上小腹缓缓揉了几下。 是不是要来月经了？肚子痛不痛？ 阿音又摇头， 没有，你抱抱我就好了。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爱哭？嗯，阿音。 阿音搂着他肩膀，实则脑海中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迷惘。怀中人到底是竹寒还是寒听竹，亦或是方官城呢？可是没事的，无论是谁，他都爱惨了这个人，都是他。 那我不哭了。 方官城闷声笑笑，明显感觉到肩头的 T 恤都有些湿润，却没说什么，只抚着他头发说道， 随口说说，你想哭就哭，我在抱着你呢。 阿音心里此刻悲喜交加，哪种情愫多或少些说不清楚，只能贪恋着把人搂得更紧。方官城无奈把他抱了起来，三两步回到了客厅沙发。他也没有哭很久，缓过来了就搂住他不放，和昨夜刚回到家的场景如出一辙，两人挤在沙发上抱得亲密。方官城看他乖乖窝在自己怀里，心里难免有些怜爱泛滥。平日里竟是想着法子的撩他，可算也有脆弱伤情的别样时刻。伸手拿过遥控器把电视打开，再解锁手机翻视频 APP。 我们看个电影好不好？或者你想出去看也可以。 阿音轻轻摇头，更像是在他胸口蹭了蹭，但方官城心知道他不想出门。 那我来找一下，阿音要不要和我一起找？ 手指快速地点几下，筛选了电影分类为内地。阿音同时抬起头，有些哀仍旧未散。方官城手指慢慢地滑，怀中的人始终未说话。就在方官城准备开口之前，阿音指了屏幕，他赶紧停下。满屏五花八门的海报中，阿音指的是那部陈凯歌的《妖猫传》。 这个吧。 方官城心里一沉，表面上温柔地蹭了蹭他侧脸。 这部我在电影院看的，阿姨没有看过吗？ 看过。 那我们换一个。 看着他的手指向旁边一挪，纸上的是同年上映的一部国产爱情片。 这个怎么样？今年五月份的片子，我当时本来想约你看。 阿姨转移了注意力，忍不住问道， 那你怎么没约？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